上次应该是讲到49页，好，管辖的问题。那管辖的部分哈，只剩下最后几个重点。好，我们先看49页下面这个第二个是应诉管辖的问题。那应诉管辖的话，就上次已经有看过条文了。好，就本来这间法院是没有管辖权，那我因为被告不抗辩，然后做了本案的延迟辩论，就会让它产生有管辖权的效果。所以其实重点就是被告不抗辩，做了本案的延迟辩论。好，那什么叫本案的延迟辩论？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哈，本案其实就是跟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有关嘛。我们在讲那四个关卡有提过啊，好，就法院审查四个关卡，那其中最后一个关卡就是诉讼标的法律关系的判断。好，比如说到底有没有欠钱不还，你的借款债权有没有存在，这个就是涉及到本案的部分，那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实体事项的问题。好，所以如果被告做的是本案的延迟辩论是跟实体法律关系有关的，这个才会发生25条应诉管辖的效果。这同学可以参考一下50页最上面那个黑色的圈圈一。好，所以本案的部分就抓关键字就好了，它就等于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实体事项的陈述。那如果不是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好，如果不是实体事项，它是跟程序事项有关，那就不算是本案的延迟辩论嘛。好，这就是非本案的延迟辩论，那这个情况就不会产生应诉管辖的效果，那本来这间法院还是没有管辖权。再来黑色的圈圈三，诉讼代理人做本案的延迟辩论也会产生这个25条的效力。那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嘛，这同学都知道代理。好，不管是诉讼代理还是你民法上学到的代理，只要是合法代理的效果都是直接归属本人。好，这就回归本人的意思，所以其实他的律师帮他做这个动作，其实完全就跟本人做的动作效果是一模一样。所以他的律师如果不抗辩做了本案的延迟辩论，也会发生25条的效力。所以就抓基本观念就好了。好，代理的效力就是下面那个判例讲的直接对本人发生效果。再来第四，积极的辩论才算哦。所以如果他只是不讲话，好，单纯的沉默，这个情况并不会产生应诉管辖的效果，因为法条就有要求嘛，一定要是延迟辩论。好，所以一定要没有说话，这种情况才算。好，那这边的重点，好，本案的延迟辩论这里会有个问题，如果被告开庭的时候说，被告答辩声明，好，他说原告之诉驳回，这个好，如果同学你有看过开庭啊，或者你有做实务工作，应该知道它其实是一个游戏规则嘛。好，就每次开庭，正常开庭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原告站起来啊，好，做原告这个起诉声明嘛。所以一般我们律师都会讲说，哦，如起诉状所载，反正就是原告起诉声明讲一遍，然后再就换被告讲这句话。好，就是被告答辩声明，原告之诉驳回，然后再来就是原告陈述说，哦，为什么我跟他要这笔钱啊？好，然后被告就说啊，为什么不还这笔钱啊？来，就是开始进行事实理由的陈述，好，攻防方法的问题。所以当讲到第二个动作，就是这个被告的答辩声明，好，被告站起来说，哦，原告之诉驳回，照念一遍，这一句话算不算是本案的延迟辩论？也就是说，这一句话，他讲的这句话，会不会产生25条应诉管辖的效果？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好，因为这是一个我们程序上，实务在程序上一个惯行的游戏规则嘛。好，那当轮到被告讲这句话说，哦，原告之诉驳回，算不算是本案的延迟辩论？那第一个，好，我们从刑事面来看，如果从这一句话来看，原告之诉驳回背后代表什么意思？被告说，哦，法官，我没有欠钱不还，好，我没有跟他借钱，所以他的诉讼是无理由，你应该败诉驳回嘛的意思嘛。好，所以我没有欠钱不还哦，所以是原告之诉应该你要认定是无理由，然后把他败诉驳回，这是背后的意思。好，那就出现一个重点，有无理由。有无理由是什么？诉讼标的有理由，就是原告胜诉嘛，对不对？借款债权存在啊，原告胜诉， 诉讼标的无理由，就是原告败诉嘛，所以这个就会涉及到本案的判断，诉讼标的本案的判断。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切入，你就觉得说，哦，它应该是一个本案的延迟辩论，应该就会产生应诉管辖效果。好，就从这个角度来看，涉及到诉讼标的，也就是本案的部分，所以就会说，哦，他已经做了本案的延迟辩论，所以就会产生25条的效果，就会产生应诉管辖的效力。这个是假说。这边有争议问题。好，再来乙说、反对说。反对说的讲法好，其实很简单，因为呢，我们刚才强调，这个叫做游戏规则嘛。好的，原告起来，我念你的这个起诉声明啊，诉之声明，然后再被告换里面答辩声明啊，然后再开始针对重点来讲话。所以当第二个动作，这个被告说，哦，原告之诉驳回，看起来应该是一个程序上惯行的事项，所以乙说的讲法，他认为这个只是程序上的一个动作而已，不能让他给他那么严重的效果。所以有这两说的争议。那像好，我们实务见解来，同学你用猜的，你觉得实务见解会采哪一说？实务他每天都在跑这个规则嘛，他不会觉得你讲这句话有什么严重哦，所以实务采的是乙说，我们的实务见解采乙说。他认为被告只是念他的答辩声明啊，好，这个只是程序上的游戏规则嘛，所以不会产生25条的效力。但是像骆永嘉老师哦，他没有从事实务工作嘛，他就纯粹从那个刑事面来看，他就会采假说的见解。好，他认为这个情况就可以产生25条的效力。好，再来圈圈三，应诉管辖必须要是非专属管辖。好，这个应该同学我们上次其实就有提过了，专属管辖的法理是什么？公益的要求嘛。好，我们如果讲到专属管辖就想到公益两个字，它是来自于，通常是来自于法院调查证据的便利啊，审理的便利性，所以跟公益有关。那既然是跟公益有关，就不能让你随便来嘛。好，你当事人就不能随便处分嘛，所以呢你不能去做合议管辖，好，你也不能去做一个应诉管辖改变它的效果。好，所以这个应诉管辖蛮简单的。再来看括号四，指定管辖是23条的规定，那同学知道一下的要件，好，适用就好了。我们看一下第一点，它是有管辖权的法院，因为法律或事实不能行使审判权，或因特别情形，尤其审判恐影响公安或难其公平，或者是呢这个区域的境界不明，好，不能辨别谁有管辖权，那就由直接上级法院来做一个指定的动作，好，就指定哪一间法院来管。所以那个要件好，就稍微有个印象，选择题会选就好了。像什么叫做法律不能行使审判权？因法律不能行使审判权，比如说这间法院的法官都要回避了，好，就我们俩后面就会上到回避制度，好，就全部法官都要回避，那这间法院就不能管了嘛，好，那就属于因为法律而不能行使审判权。那事实不能行使审判权，比如说天灾人祸啊，好，大地震震，而且我这个法院就倒了，好，所以这个也算是事实不能行使审判权，好，这种情况都算，所以这些情况都是可以作为一个指定管辖的原因。好，再来请同学看51页，51页上面的第二点，我们23条第四项，好，对于指定管辖的裁定不得声明不服。那这个法条是这样说啦，好，对于这个裁定是不得声明不服。那我们要顺便好，就是借由这个法条来介绍一下，我们整个民事诉讼法呢，针对一个裁定，就是法院对于程序事项做出来的这个动作，好，是一个裁定。那对于这个裁定呢，到底能不能救济？ 它的规范会有下面三种，所以请来看下面那个米字，好，就是那个基本观念的地方，所有的规范就是选这三种其中一种来规范嘛。好，比如说法这个法条就说你这个财经是得抗告的，好，你可以救济。第二种情况是不能抗告，但是你可以声明不服。那第三种情况就像我们刚才看到二十三条第四项，你这个裁定完全就是没路可以走了，好，就是不得声明不服，你不能抗告，也不能在上诉程序加以指责。那因为刚开始啦，好，所以这个基本的观念我还是要让同学清楚一点，我们还是讲一下这三种的不同。第一个状况，好，这个地方法院的裁定，假设法条说得抗告，第一个状况得抗告，好，我用黄色。如果法条说哦，这个裁定当事人你不服的话，可以去抗告。那所谓抗告很简单，就是对于这个裁定呢，往上他的直接上级法院去救济嘛，所以这个时候高等法院就是他的抗告法院。好，那以后我们会讲抗告程序。抗告程序呢，其实跟上诉会有点像，反正都是先程序后实体。我们在介绍那个民诉流程已经有稍微提过了。好，在程序进行中，都是先程序再实体，就是说我们会先讨论你这个动作合不合法，合法之后再讨论好实体面的实质面的一些问题。所以抗告也是一样，抗告呢，抗告法院接到你这个案子，他可能就会处理哦，你到底抗告是否合法，程序面先处理嘛。合法之后呢，再到有无理由去做判断嘛，所以它的结果可能会有三种。好，就抗告法院认为你这个不服啊，你这抗告动作是不合法，我们以后会学，他会裁定驳回，或者是认为你的抗告是有理由，或者是无理由，有这三种结果。好，那以后我们会讲针对这个抗告法院的认定有无理由的部分，这两个，好，有无理由的部分，如果不服，当事人可以再往上面去做再抗告的动作。所以这个时候，最高法院就是你的再抗告法院，好，这再抗告的动作，好，这是第一种情况，就是地方法院的裁定。好，那第二种情况。这个高等法院的裁定，好，如果法条说哦你不服，你可以去抗告，所以我就可以针对这个裁定，高院的裁定，往直接上级法院去做抗告的动作。这个时候，他的抗告法院就是最高法院。好，那最高法院的结论一样啊，也是嘛，程序在实体嘛，所以也是有可能会有三种结果：不合法、有理由、无理由。那因为他没有再上一级法院了，好，所以就到此结束了，也就不能再往上了。再来第三种情况，如果是最高法院的裁定，这个好，如果法条说哦你可以去抗告，但是因为呢实际上已经没有再上级了吧，所以这个裁定根本没有办法救济，它有个特性就是及时确定，本来可以抗告的是不会确定啊，好，就是在刚做出来的时候是不会确定的，但是这里是因为不能抗告了，所以它会及时确定，马上确定下来。这个是第一种情况。再来第二种情况，如果法条说不得抗告，好，不得抗告，或者说得声明不服，他们得声明不服就是说哦，你是不能走抗告路，但是你可以声明不服。所以假设是第二种状况，绿色哈。第一个，这个地方法院的裁定如果法条说哦，你不能抗告，但是可以声明不服，那刚才这些黄色的路你走不通了，都不能走。那你能够救济的是，裁定是中间程序事项做的一个意思表示嘛？好，就法院做的一个表示说哦，对这个程序事项下的结果是如何？最后他会下一个什么？比如第一审。中间做几个裁定，然后最后他会下一个判决嘛，好，最后终局判决，就我们结束这个第一审，然后下一个终局判决， 所以如果法条说这个裁定你可以申明不服，好，虽然你不能抗告，但是可以申明不服，那当事人你就可以针对这个判决去上诉，针对这个判决去上诉，上诉之后就上来第二审了。好，上来第二审，上来第二审之后呢，去告状，好说哦，你原来这个裁定做错了，加以指责。这个就是申请不服的动作。好，对于这一审的终局判决去上诉，然后去告状，好，原审裁定做错，这个是申请不服。那一样，第二个情况哈，如果是高等法院的裁定，那一样，你如果是不能抗告。那就是刚才讲的抗告，这个你走不通，但是呢你可以对于这个第二审的判决上诉第三审，然后去加以指责。好，那第三个状况你不用讲，他没有路可以走啊。好，就虽然是得申明不服，但是也不能再往上，所以这个也不行。好，所以这是第一条路，得抗告跟第二条路，好，不能抗告但是可以申明不服。那我们第三条路是最可怜的，就是黄色你走不通，好，绿色你也走不通，好，就两个情况呢都是不能救济的，这个是第三种情况。好，那同学你现在大概了解这三种规范，好，到底怎么用之后，你还要知道为什么立法者要选这个规范不选另外一个，就说比如说我为什么要选择抗告，好，为什么不选这个不得申明不服？好，就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他会选择哪一种规范来下？那我们先抓一个原则。其实哈，裁定我们后面会讲嘛，其实原则上都是不让你去救济的啦，那是原则。所以中间值我们现在刚开始不讨论啦，好，就那个不得抗告、但得申明不服，那先不要管它。我们讲一个大的概念就好了，好，就正反的概念就好了。原则上大宗的都是设计为不得申明不服，这个是最多。好，因为如果所有的裁定都让你去抗告，那就没完没了，然后反正就一大堆案件。好，毕竟裁定是一个程序上的事项，程序上的事项一向都是要求快，有时候我们会牺牲真相嘛，我们有时候不在乎真相，我们要求快，不能拖得太久，所以大宗的是不得申明不服，所以代表例外应该才是得抗告，才是第一种。好，就我让你可以去救济的路，那应该算是比较少数的情况。那为什么设计为得抗告？通常就是代表这个裁定严重啊，对当事人来说侵害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就设计说哦，这个裁定是得抗告的，所以说你要尽量去抓那个法理，就不需要每个法条来都死背，好，要抓那个概念，原则上都是不得申明不服，是因为程序上迅速的要求，那也是为了节省司法资源，好，你不能在小问题上面耽搁太久。那为什么设计成得抗告？就是因为例外，好，这个状况是比较严重，侵害比较严重，所以我才设计成让当事人是有机会可以去救济的。再来，下面的选择管辖上次有提过了，好，这是22条。如果你做一个题目做出来，好，有好几间法院可以管，那最后就要使用22条，好，择一起诉，选一个来管，都是有管辖权。再来第五。管辖恒定原则是27条。好，那这个条文的话是认定法院有没有管辖权，它都是以起诉当时的状态来做判断，这个是我们学到的第二个恒定。好，第一个恒定是审判权恒定嘛，好，第二个是管辖恒定。那反正只要同学看到恒定，就要想到一定是恒定在起诉当时的状态，而且呢法理都是程序安定的要求，每一个都一样，好，都是安定性的要求，然后恒定在起诉当时的状态。那管辖为什么要恒定？其实同学你想第一条第一项就知道了，我们第一条第一项是以原就被嘛，好，如果你要去对对方起诉，你要跟着他跑啊，那如果被告他一直搬家没有管辖恒定，你就一直要跟着他全程走透透嘛，好，那这样子程序就永远没有办法结束的一天，所以他最主要理由就是为了避免，好，他整个因为管辖权的规范然后产生诉讼延迟的这样的缺点，所以干脆就恒定在起诉当下。再来第六，管辖权的调查。 好，那这个管辖权的有无呢，是一个职权调查事项。今天上这几个都是很基本的问题，那么就稍微有点耐心，这都基本的概念，而且会一直用到底哦。好，什么叫做职权调查事项？我们要先学嘛。好，那这个讲的问题在52页的最上面，好，我们所有的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就随便你翻开一个条文都可以做这样的分类。好，任何一个规范，民诉讼法规范，你都可以把它分成两类。好，看它是属于职权调查事项还是责问事项，分成这两类。好，那职权调查事项也叫强制规定，就跟你在民总啊，好，在那个法律学的概念是类似的。那责问事项的话也叫做任意规定，好，代表效力没有那么的强，但其实强制跟任意规定并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的重点是他们的效力差在哪里，好，他们的属性怎么判断，他们的效果差在哪边。来，请同学看一个条文，197条，这个分类是从197来的。我们民诉修法通过了嘛？同学应该知道嘛？好像今天通过了是不是？今天先接到学生 LINE 给我说，老师通过了，糟糕，通过了。我想说，不早早一定会通过，所以没关系。我今天还没有时间看，所以我们之后下回分解。应该动的地方就是家事事件法那一块啦。好，我觉得应该是动那一块比较多。好，来我们看197。当事人对于诉讼程序规定的违背得提出异议，但以表示无异议，好，或者是无异议而就该诉讼有所声明或陈述者不在此限。好，第一项的意思是说，好，如果法官呢违反某个程序法的规范，当事人是可以异议的，那异议也叫做责问的意思，好，叫责问。那如果已经表示无异议或者是无异议就该诉讼，同学要注意哦，有所声明或陈述，这个是92年修法他修的。那要知道什么叫做有所声明或陈述？有所声明或陈述其实是包含本案加非本案的言辞辩论。这个就跟刚才同学你学到的25条是一个对照组嘛。刚才25条应诉管辖是你要做本案的言辞辩论才会产生25条的效力嘛。那这个不一样哦，这个是说你随便讲一句话。好，你只要不争执这个事项，然后你随便讲一句其他的话，不管你是本案的还是非本案的言辞辩论，通通都会产生失权的效果，就是你会失去你的异议权、责问权。好，第二项，前项但书于该诉讼程序的规定非仅为当事人的利益而设者，不适用之。好，所以第二项的意思是说，好，但书就是会失权的情况。如果说今天这个程序的规范不是只为当事人，就不是只是私益啦，它有涉及到公益，这种情况就不会有所谓失权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把第一项叫做责问事项，第二项叫做职权调查事项，是这样分出来的、哦、好，所以第一项是责问事项，第二项是职权调查事项。好，那我们做一下统整。好，请回到讲义52页最上面，职权调查事项，如果照刚才第二项的说法，好，不是纯属私益，所以代表它有涉及到公益，所以同样记得职权调查事项是有涉及到公益的事项，好，这是它区分的标准。那如果纯粹就是私益的事项，这个就是属于责问事项，好，这是它的分类的方法。那最大的不同是在于会不会失权，好，那只有责问事项才会失权。好，就如果你不责问、不异议、做了有所声明或陈述，你之后就不能再说话了。好，瑕疵就视为治愈了。那如果是职权调查事项的话，不会失权，因为本来就是法官你要去主动去了解的，好，去处理的事情，所以当事人不会有失权的问题，这是它最大的差别。好，那问题是，同学你会分吗？好，就讲得很好听啊，哦，说涉及公益就是职权调查，那纯属私益到底，好，他说的私益到底怎么判断？它是算责问事项吗？那如果今天比如说涉及到法院的，同学都会啊，比如说审判权， 职权调查还是责问？现在学的管辖权，好，职权调查还是责问？还有什么诉讼费用的问题啊？好，这些是职权调查还是责问事项？或者呢，跟人有关的话，比如说我们以后要学到的，好，什么当事人能力啊？当事人能力啊，当事人是个啊，诉讼能力这种东西，好，它算是职权调查还是责问？那同学就记重点就好了。只要你看到哈、哦，跟法院有关，跟当事人有关，跟当事人有关，这个都是公益，涉及到公益。法院一定是公益嘛，好，比如说这个诉讼费用是跟着司法资源的使用有关啊，使用者付费，那当事人的部分为什么跟公益有关？不要忘记哦，当事人是诉之三要素嘛，对不对？我要支撑一个诉讼存在，它不能或缺的三个要素之一，所以当事人比较重要的概念，像当事人能力，好，然后当事人是个诉讼能力，这个都是它的大重点，好，就是很基本的一些要素要件，所以这个都提升到公益的层级，好，就有涉及到公益的部分。那另外像同学以后你会学到的，只要你看到什么小朋友啊，我就顺便讲一讲哈，只要看到小朋友、未成年子女，这个就是跟公益有关，小朋友一定是跟公益有关，它是具有非常浓厚的公益性。还有呢，像是公共经济啊，好，或者是公共安全啊，这当然这应该很多会判断啦、啊。好，如果是重大的公共经济的案件，这种都是跟公益有关，跟社会经济有关的话，好，这都算是公益。所以我们现在学的管辖权的问题，好，包括之前讲的审判权的问题，这个呢都是属于涉及到公益的事项，所以它都是职权调查事项。好，再来52页的下面哈，括号二，好，52页接下来的括号二，管辖权的有无要依原告主张的事实形式判断，这个是管辖权的大重点哦。好，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它是一个来自于下面的实务见解65台上162，那号码同学不一定要背啦，好，但重点是内容你要会说，然后会判断，所以65台上162他说管辖权的有无你要依原告主张好的事实，按照法律关于管辖的规定来做认定，跟他请求的是否成立完全无关。所以简单的讲，到底这间法律有没有管辖权，你都是以原告说的算，以原告说的算。好，所以我不管你原告讲真话还是讲假话，我不管哦，反正我都是依原告主张刑事判断。这一句话好，同学你会常常一直遇到哦，比如说我们现在学到的这间法院有没有管辖权，依原告主张刑事判断，之后会学到的比如说这个案件是什么小额程序啊、简易程序啊，依原告主张刑事判断，然后后面还会学到很多东西也是依原告主张刑事判断，诉讼法上有一堆东西都是依原告主张刑事判断。为什么？为什么他不是对原告好哦，他是对谁好？对法官自己好。你想嘛，同学如果你是法官，只要这个东西说哦，依原告主张刑事判断，你完全都不用开庭，对不对？你就在家里看卷宗，你就可以判断了嘛，所以多方便。它是为了方便法院迅速认定的标准，所以这样你看到这些东西要记得，它是不是为原告好啊？它是为法院好，为迅速认定好，最主要是为了迅速认定。那当然，你对法院好，有可能对当事人就不好嘛。好，所以这个实务见解，邱老师就有骂。他说这个见解其实会有一个问题，因为你完全依原告主张刑事判断，那如果原告是骗法官呢，可能就会侵害被告的权利嘛。好，对被告来说就会造成一个突袭，造成一个侵害。所以像下面那个箭头，邱老师就有批判，他说不能依原告片面主张然后就横定法院，这样子反而会对被告造成一个不利益。好，不管是实体上或程序上都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不利益，所以邱老师就举了一个例子，就下面这个框框， 甲住台北市，主张这个乙台南市，好，在士林夜市殴打他受伤，所以用1847年行为起诉，就跑到士林地院要求损害赔偿。法院开庭审理10次后，认为甲的主张不成立而判甲败诉。邱老师就问：这个判决对吗？好，那同学你要小心哦。第一个，邱老师的题目如果出现数字，都有意义。出现数字，所以要注意那个十次，第三行那个十次。所以要说法院开庭审理十次，大家想十次是多还是少？我们说律师，我们开庭5次就亏钱嘛，所以十次就是亏很大的意思嘛，就亏很多的意思。所以十次就代表很多。那你要想十次代表意思是说，这个乙他住台南市，所以他每一次来开庭，他要请假嘛，对，他就请假，然后呢，我要坐火车、坐高铁、坐客运，好，然后来台北士林，然后开完庭，然后再坐回去，所以他浪费的劳力时间费用成本是非常的高，而且呢，十次哦，所以他的成本就非常之高。那现在最后发现根本假乱讲话，好，就根本是假败诉的无理由的，那这个乙的侵害怎么办？好，那第一审法院现在该怎么判？好，这样对不对？好，那一样。其实这种题目同学你要先批判一下，其实就是在考你65抬抗162。好，邱老师说你这个实物见解到底是对还是不对，那当你邱老师眼光来看是不对的嘛。好，你不能单看这个原告甲的这个说辞，然后就认定管辖法院的标准。那但是好，他问你妥是否，所以同学请你看全卷一，这很特别哦，这邱老师讲的，他说土地管辖所要保障被告的防御权已经被吸收到他所拿到的胜诉判决中，你有没有听懂邱老师的意思？但很多同学看不懂邱老师的意思，你要去了解什么叫土地管辖所要保障被告的防御权。请问同学讲的是哪一个法条？这我们有说过哪一个法条，我们说这个法条设计是为了便利被告进行诉讼，防止原告滥诉，第一条第一项嘛，以原就备。所以其实他第一句话就在讲第一条第一项以原就备，就说啊，我当初好要求你这个法条要求你到被告家，是因为我要保障被告啊，好，我是对被告好，结果被侵害了嘛，对不对？这个题目啊就被侵害了嘛。那但是他说这样的缺点这样的瑕疵已经被吸收到最后被告拿到的胜诉判决中，意思就是说我虽然不是很满意，但是我可以接受，这邱老师的意思哦，有没有看懂？他的意思就是我虽然不是很满意，就是你虽然是有侵害到第一条第一项的立法目的，但是好歹最后还给他清白了嘛，对不对？至少这个被告已经拿到胜诉判决了，那总比说、哦、我全部抹杀掉，重新再来一遍，那更浪费时间嘛。好，毕竟人家被告都已经胜诉了，所以他说是虽不满意，但是我可以接受哦，意思就是说不了了之了，就是虽然是错的，好，虽然我不是很认同，但是至少他拿到胜诉判决，那就认为瑕疵就视为治愈了，所以你就不能再争执这个问题，然后说要废弃原判决，或者是要再重新做一个处理，这个就不需要浪费时间了。好，那这个是第一点，好，就是你还是可以由这个法院，就士林地方法院来做一个被告胜诉的判决，他认为是可以的，那过去就算了，但是来者可追嘛。所以第二点，圈圈二的地方，如果今天对于这个判决上诉，好，邱老师就讲你要给他机会，好，就你要给被告有上诉，这个选择上诉法院的机会。所以他有什么选择？第一个选择，因为现在是在士林地院嘛，好，所以上来第二层选择就是高本院嘛，台湾高本院，好，就台北市的台湾高本院。第二个选择，他在台南嘛，对，就可以选对他比较有利，就符合第一条第一项的上来的法院是台南高分院嘛，所以他有两个选择，好，一个是台湾高本院，一个是台南高分院。那同学当然你会想说啊，如果我是以我一定选台南高分院啊，可是你要记得是邱老师的题目，所以邱老师的题目你绝对不要直接跟他讲结果，你要跟他一样就是讲话兜圈子，就你要绕一些法理。那他重视的是选择，他重视的不是结果，他重视的是选择。好，所以你要给当事人有机会，就我对你好，尊重你好，让你有选择机会，所以他的选择程序选择权的概念要出来。好，这个是邱老师的题目，所以他对于65抬抗16他其实是有批判的，好，他并不是很赞同这样的见解。再来下面关号3， 判定有无管辖权的事实证据，它是适用辩论主义。好，辩论主义我们学过了嘛，所以同学要稍微回忆一下什么叫辩论主义。它跟处分权主义不一样哦，处分权主义讲的是什么审判对象范围、诉讼标的、声明那个层级的问题，那辩论主义讲的是事实证据提出的那个层级的问题嘛。好，那讲的是事证的主导权是交给谁，那我们在这个管辖认定上，事证的主导权还是交给当事人，所以当事人如果你没有提出的事实，法院是不能采用。好，当事人你没有申请调查证据，法院也是不能加以调查。好，所以这个都是尊重当事人事实证据的主导权，所以我们还是采辩论主义。那很多同学会把这个跟我们刚才光浩一学的职权调查事项搞混，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命题哦，完全不一样的主题。刚才光浩一讲说，哦，这个事项是属于什么事项？好，这个管辖权是什么事项？我们说它是职权调查事项，并不是说我们采用职权调查主义，这是不一样的东西哦。事项只是一个分类，好，就是说我把诉讼法的规范分成两类，一个是职权调查事项，一个是责问事项。那它的区分重点是在于责问权是否丧失的问题。那我们现在下面光浩三讲的是事证主导权的问题，那是两件事啊，好，是不一样层级、不一样讨论的命题。好，那我们是职权调查事项，但是呢是适用辩论主义，好，所以事证主导权还是交给当事人。所以下面好，光浩三有个箭头，当事人可否就有无管辖权的事实去做一个自认？既然是遵守辩论主义，所以这代表是可以自认的，好，这个自认是有效的，所以根据目前实务通说的见解，我们认为是可以自认。好，因为在这个命题下面我们还是采用辩论主义，自认还是有效哦。好，再来翻过来53页，53页的第七点，欠缺管辖权时，这个法院的处理。那28条我们上次有看过嘛？好，如果说有欠缺管辖权的话，那法院是可以依原告申请或者是依职权裁定移送到有管辖权的法院。那考试的重点就是请同学要注意，只有原告才可以申请，被告是不能申请的。好，只有原告才可以申请，这法条有限定。好，那下面这个在讲436-9、28条第二项，好，这个我们之前有提过了，所以就不重复讲了。那请同学看一下第四点，53页下面的第四点，诉讼移送的裁判，好，它是用裁定来下的。那驳回移送诉讼的申请，这个裁定是不得声明不服，这是28条第3项的规定。好，那我们刚才才学过嘛，什么叫不得声明不服？将来只要同学你看到法条，他只要写说，哦，这个裁定是不得声明不服的，你就要想他是不得抗告，也不可以在上诉程序中加以指责，好，这样通通没有救济的管道，你就可以接着把它写出来，好，就不得抗告，然后亦不得在上诉程序中加以指责，没有任何救济的途径。那法条说驳回的这个裁定是不能救济的，但是就出现一个漏洞啊，那准许能不能救济嘛？好，准许能不能救济，因为法条没有明文，所以53页的最下面这里就产生一个争议的空间。好，那准许能不能抗告？好，我们下面实务是采否定说，好，这是实务见解，他说采用28条第3项的立法精神，当事人是不得声明不服的，但是其实他也没有讲立法精神是什么，是实务见解，所以同学你要自己把它补上去。28条第3项的立法精神是什么？就我们刚才讲的嘛，为什么一个法条它会设计说，哦，这个裁定是不得声明不服，不能救济的，通常就是程序上迅速的要求，对，程序上通常是迅速的要求，然后再来就是司法资源节省的问题嘛，就我们不希望它的负担是太大的。程序上迅速认定，好，迅速认定，然后达到安定的要求，或者是司法资源节省。好，所以实务就说 都不行。所以食物见解很好记啊。好，如果我来申请这个移送的话，不管是准许还是驳回，通通不得救。好，通通不能抗告啊。好，也不能在上诉程序加以指责，都不得声明不服。那我们的通说，学界的通说，采的是肯定说，上面这个说法。那肯定说它是从法条来推，好，法条来推，它从法条的30条第一项跟31条的第一项，他说法条讲哦，要等到这个裁定确定，好，就法条直接说哦，等到这个裁定确定时才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所以它是抓法条上面的确定时这三个字，好，用法条上的确定时。那既然要等到这个裁定确定时才会产生一定的效果，那反推就代表它有一段时间不确定嘛。好，它有一段时间是不确定，所以我才要等到它确定时，好，才能做什么事。那确定时反推代表有一段时间不确定，不确定通常就是可以就近。好，比如说它有抗告期间，抗告期间是10天啊，所以在10天之内它是不会确定的嘛。你要等到10天到了，然后都没有人去抗告，才会确定下来。好，所以他认为这个应该是反推是得抗告，这通说的见解。那一样同学选择题哈，都是采实务见解哦。所以说是选择题的话都采实务，申论题的话就是尽量两说都写，分数才会高。好，就科目两说都要提，然后最后看你管件要采哪一说。好，再来54页。54页呢，括号二。如果判决后才发现这间法院是没有管辖权的，好，那这个最主要重点条文就是452条。这452条我们上次有看过嘛？好，所以我们在讲政府管那边就有提过了，所以今天就把它做一个复习就好了。好，452条就在处理，当第一审法院的判决是违反管辖的认定，上来第二审。第二审法院该怎么处理的问题。好，那你就要去看第一审它是违反任意管辖还是违反专属管辖，所以就分小一跟小二。那如果第一审它是违反任意管辖，那我们452条第一项就说到了第二审不得以此为由废弃原判决。好，所以呢其实也代表说不能去上诉第三审，就不能救了。那为什么会这样规范？最主要是因为违反任意管辖其实并不算是多严重的问题嘛，你不像是违反下面的专属管辖，是违反公益性的要求就很严重啊，所以上面这个不算是很严重的问题。那你不能因为这个小小的管辖的问题，然后就抹煞我可能辛辛苦苦打个1-2年的官司获得这个第一审的判决结果，那你这样轻松就失衡啊。好，所以你不能因为那个小问题就抹煞整个判决的辛苦的结果。所以我们才会讲，如果你的第一审判决是违反任意管辖，好，毕竟我们第一审这么辛苦过了，所以当第一审判决判下来，这个瑕疵就不再重要了，这个就叫做判决合法性的补正。所以要知道什么时间补正哦，是第一审判决就补正了，只要第一审判下来，因为我们这么辛苦的走完第一审了，我们就不管那个小问题了。好，所以我们第一审虽然是有瑕疵，但是在第一审判决一判下来，这个瑕疵就视为治愈，好，叫做判决合法性的补正。那既然在第一审判决瑕疵就视为治愈，那就代表我上来第二审当然就不能再争执嘛。那你将来更不能去争执说哦，我要上诉第三审，好，一路都不能争执了。再来第二点，如果第一审的判决是违反专属管辖，那专属管辖就严重了嘛，好像是一个公益的要求。所以呢第二审它是可以废弃原判然后判决移送，这我们上次有讲过。好，废弃原判然后判决移送，全部的条文只有这边是判决移送，其他的管辖权都是用裁定移送。好，只有这里是判决移送。再来第二，它可以作为上诉第三审的事由，是因为469第三款明文规定，这我们上次有讲哦。好，所以它是可以上到第三审，然后上来第三审，第三审的处理方式是透过481去准用452，所以其实第三审的处理又是回到括号一，好，就是第三审他要去废弃原判决，然后呢移送到有专属管辖权的法院， 但总是要注意，我们上次有讲过，它可以一次废弃两审的判决。好，所以如果来到第三审才发现的话，它可以一次废弃第一审跟第二审的判决，然后再帮你移到这个有专属管辖权的法院。再来，挂号三这个很重要。好，如果违反专属管辖，这上次有讲过了，能不能提再审？好，就判决确定之后能不能再审？那我们要思考的是496的第一项第一款，适用法规显有错误，这个再审事由能不能用？那第一个同学知道，这个再审事由是一个相对再审事由，所以它必须要加上什么要件？因果关系的要件，要足以动摇胜败，好像是重要的问题才可以让你提再审之诉，所以呢，必须要足以动摇胜败才可以提再审。第二个重点，你就要想，违反专属管辖会不会动摇胜败？它虽然是违反程序法的规范嘛，但是呢，它不会影响判决结果啊。好，因为它只是一个司法行政事务分配的问题，这个是我们上次有讲过的释字177号的这个说法。所以结论是它的第二关没有过，好的因果关系这个关卡没有过，所以结论是不能提再审之诉。所以我们违反专属管辖，最多最多也就是上到第三审就没了。好，你确定之后是不能提再审，因为它不会动摇胜败。好，那就把比较重要的违反的问题啊，帮同学做个复习。所以我们最后呢，练习一下54页这个题目。甲住新竹县，乙住台中市。将来当同学你在考场上看到出现地名，你要记得最常考的就是管辖跟在途期间，不是只有管辖哦，还有在途期间。好，这样去想有没有考到这些问题？好，管辖或者在途期间。那甲主张乙向他借款100万，然后以所有坐落于台南市的房屋一栋设定抵押作为借款的担保。那乙否认借到钱，也否定抵押权，所以甲就以乙为被告，就近向新竹地方法院起诉。所以要清楚他的受诉法院，好，是新竹地院，请求确认甲对乙100万元的借款债权，还有担保该债权的抵押权存在。好，那同学从现在开始，你要养成习惯，只要是练习诉讼法的题目，看到请求、诉请、诉求，后面都是重点哦，后面都会出现我们最重要的诉讼课题。好，这是我们处分权主义的第二个内涵，审判的对象范围，所以你一定要先把它挑出来。那你要用划线啊，你要用括号啊，打圈圈啊，全部都可以。但重点是一个对象一条线，或者是一个对象一个括号，就你要很清楚说，哦，这个题目到底是有几个标的啊，好，有几个这个审判的对象范围。好，所以这个题目应该是两条线吧，好，或者是两个括号嘛，一个是确认借款债权，一个是确认抵押权嘛，这是不一样的东西啊，好，不一样的法律关系，所以应该是两条线或两个括号，好，确认债权跟确认这个抵押权，所以它是一个客观合并。乙抗辩说，本件诉讼双方已经有书面合议，由台北地方法院管辖，新竹地方法院没有管辖权，所以申请移送到台北地方法院。好，同学注意，谁申请移送？这个是乙哦，乙是被告嘛，对不对？所以他就考到28条的规范啊，被告能不能申请移送？不行嘛。那你当法官，你是要直接驳回，还是你就不要理他就好了？好，就是产生这样的问题，就你是不理他，还是你要把他驳回？那假说哦，有这个合议，所以申请将这个诉讼移送到台北地方法院，法院调查结果认为确实有这个管辖合议。好，第一小题，新竹地方法院该如何处理？这种题目好，我们一定要先画图。 同学在编画的时候哈，请你要先回想哦，我们上次有告诉过同学，之前有稍微提过啊，如果是管辖的题目，你要先找什么？你要先找老大嘛，老大是专属管辖，好，公益的要求那绝对是不能动的，所以要先找专属管辖，有没有出现专属？如果呢没有出现专属，跟上次讲过的，好，没有出现专属你就找什么？有没有出现24条合意管辖，或者是25条艺术管辖嘛？好，那如果假设都没有，再往下才是普通审判级跟特别审判级，然后这两个地位是对等的，是这样找。好，所以我们先看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它是两个标的，那把标的挑出来，第一个标的是借款债权，我们学过诉讼标的啦。好，你要找诉讼标的要先看诉讼种类嘛，它是一个确认之数，所以我要确认的对象整个借款债权就是我们的标的。好，所以这个借款债权应该就是甲对乙的，甲对乙的借款债权，这第一个标的。第二个标的确认之数一样是确认，所以我要确认的对象整个法律关系叫做抵押权，抵押权是物权，所以要透过人跟物来特定，所以就是甲对 AB 的抵押权就是我们的标的。好，所以你就发现不动产物权，对不对？ AD 抵押权嘛，诉讼标的就出现不动产物权，所以这个是第10条第一项专属管辖，所以有出现老大哦。好，专属管辖是专属台南地方法院，所以这个就不能动，所以我们抵押权的部分就一定要到台南，无论如何都要到台南，好，就不能去动它。那现在还没完，因为还有一个标的嘛。好，所以上面那个标的是借款债权，那借款债权假设没有下面的东西，好，它不是专属啊，所以就照那个跑嘛。好，假设没有24条，那就应该跑到普通管辖普通审判级特别审判级，所以本来是第一条第一项原就被，但是因为这个题目后来有出现被告申请移送，因为主张24条合意管辖，那原告也承认，所以变成24条先适用，所以24条会排斥那个第一条第一项，所以这边借款债权就要处理到合意管辖的问题了。好，所以你就会发现它两个标的其实是要分开处理哦。好，要分别来看。好，那我们先写第一小题，新竹地方法院它的处理。那第一个，好，我们就先看专属管辖先写，所以我们先看抵押权的部分。那抵押权的部分就刚才讲的诉讼标的是甲对 AD 的抵押权，好，我就直接写结论了，我就不写了。好，就是第十条第一项它是不动产物权抵押权嘛，好，所以是专属台南地方法院。那既然它是专属台南地方法院，这个时候如果可能你是新竹地方法院的法官，你该怎么做？下面没有人申请移送台南哦，对，他这时候是申请移送台北，台北嘛没有申请移送台南，所以你要依职权。好，所以因为它是专属台南地院，所以呢新竹地方法院你要用28条第一项你要职权移送台南。那你还要稍微提一个，少写一个，因为它是专属管辖，所以当下面有出现合意管辖就没有效果嘛。好，就没有效力，所以说你还要再到一个哦。 还要提到一个，你稍微提一下，根据26条，它是合议无效，就24条是不适用的。要稍微提一下。好，再来第二个，第二个标的是确认借款债权。好，所以第二个标的是借款债权的部分。那借款债权它有合议嘛？好，它不是专属啊，但它有出现合议，所以这个是应该法院认定合议管辖是有的，所以根据24条，好，应该是台北地方法院有管辖权。好，那考到的考点是被告申请移送，所以这个同学你要提一下。好，括号一，如果是被告已申请移送，那因为28条第一项它有限定嘛，好，这个只有原告可以申请，被告是不行，所以法院要怎么做？你要知道实务见解，因为被告不得申请移送啊，所以法院是无庸裁判，就不要理他就好了。所以被告申请移送是无庸裁判。因为28条，好，它限于原告，原告才可以申请。第二个，原告甲申请移送，那原告甲可以，好，有符合28条第一项，所以呢，根据28条第一项的新竹地方法院的法官，他就依申请，然后裁定移送到台北。当同学好，你坐到这边，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哦。我们抵押权跑到台南，然后借款债权跑到台北。那本来当初原告他做一个客观合并，他想追求什么？他想追求什么好处？我走一个程序，然后解决两个标的嘛，好，就不用往返奔波。那现在会因为管辖权的适用，造成一南一北的情况。所以同学你要想到哪个条文，11条啊，这我们上次有介绍过，其实你在画图就应该要想到了，因为它的标的刚好是什么结构，它的标的一个是债权，一个是什么担保物权，这个就要想到11条，只要出现的题目是债权加上担保物权，你就要想到11条合并管辖的问题。好，但是问题是这个题目当事人他有合议管辖嘛，所以怎么办？那反正你既然可以做合议管辖，你也可以合议放弃嘛，对不对？因为这尊重当事人你们自主的意思啊，所以法官要怎么做？法官你就要阐明哦，说因为适用管辖结果你变成会一北一南，那这样对你们来说不是很方便，所以你们要不要放弃合议管辖？绝对不能放弃专属管辖嘛，对，因为不能动啊，所以你只能动下面这个嘛，好，就借款债权的部分，所以就是用阐明的方法。所以第三点很重要，你要变成一南一北，所以法院你要行使阐明权。那阐明的内容就是使当事人